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靴子落地，一个新浦东迎面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落地，7000多字，九大方面，27项内容，以支持上海浦东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从开发区到引领区，浦东再次出发，新的定位赋予了浦东怎样的新使命？一边是多年积累的改革发展成果，一边是未来无限可期的世界城市格局。升级后的浦东又将如何引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打造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如何走出中国道路，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凤英老师。陈老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部区域经济处处长研究员马庆斌老师。马老师您好。 你好，陈磊。 中央的这份重磅文件发布之后呢，引起了多方的关注。那么这份意见呢，提出的是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的定位呢，从开发区变成了引领区，引领区呢，重在引领。首先想请教陈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引领二字？ 那我想引领可能跟我们先行先试是不一样的。先行先试呢，首先呢，我们是探索的，探索过程当中呢，就要这个地区先行先试。引领的最大问题呢，它已经在探索阶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比方说浦东，包括深圳也是这样的，它已经积累大量的就先行先试的经验，它有很多成功的已经 copy 到就是我们说的全国了。那么今天提出的呢，它的引领区的引领的时间，首先它定了两个时间段，比方说2035，我们知道2035是中国要初步建成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已经定的。另一个时间段非常重要，2050。那我们知道，两个百年我们是2050，而2050要全面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我想这个引领的时间就是不一样，因为先行先试相对来说，你今天做好了成功就行，引领就不像。你的目标第一是2035，第二是2050。那么2035就是现代化的初步建成，2050全面强大。那么我想这个引领的时间就给你卡住了。我认为引领另一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已经进行了改革开放40多年了，我们一般的初步的探索性的，或者说我们说比较简单的改革，我们基本完成了。今天如果你的引领改革与开放，事实上就是跟全面与国际接轨。文件你看到它现在用的是接轨和融入，因为我们去创造是不太可能，那我们要走向一个发达，我们肯定要很多跟国际去融入或者接轨，这个目标就是引领了。那么你的改革首先是制度性的、法治性的，这两个改革在过去可能我们在做，但是可能是试探性的，未来要定性的，那么我想这个改革就大。另一个开放，开放最关键要素流动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全面全球化，这可能是我们引领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做，不是说我们没有做，我们在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说引领，它不是一般的时间，是规定了2035 2050领域，那很清楚是最难啃的、最关键的、最深水区的，这就是制度性和法治化。那么我想呢，国际的我们说的新的发展格局就是要素流动型和制度型的，已经完全国际化的，所以我想引领在于一个时间一个内容。 好，时间和内容是两个很重要的方面。那马老师您怎么看引领这两个字的内涵？ 实际上引领，如果我们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引肯定是引导和牵引，领呢我想就是起到一个领航啊或者领路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走得比较快，不仅要开路，开的路要对，实验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准确性，有一定的示范性啊，它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们当年改革开放的初期，像1990年上海浦东刚刚开始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现在随着我们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越来越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像以前那样我们摸石头过河了。事实上来讲，我们石头也不多了。我们在很多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更多的像我们意见里面提出来的，更多的靠法治、盯紧国际化等等一系列的标准来更高的要求自己，不仅要通过改革开放让我们发展的快，更要求什么？要稳。所以这里面要强调一个风险的应对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啊。所以你引路你不能引的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我们要避开，是吧？等等一系列吧。所以这里面我认为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新的100年征程刚刚开启的，那么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它的很多的要求标准等等，我想都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对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嗯，要求和标准更高了。那么跟过去的这个开发开放相比，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引领区基于原来的新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马老师， 我认真的学习了一下文件，我看开篇就提出了两句话，特别有震撼的意义，我觉得。要让浦东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开篇实际上就开诚布公地谈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整个的全球的这个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过程中我们以前投资消费出口这个三驾马车，你会发现就这个关系在新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措施很多的政策你就要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啊，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改革的任务越来越重，另一方面来讲怎么样让改革刀刃向内，破除掉很多部门的群体的甚至很多区域的利益，实际上所谓最硬的骨头，也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的改革啊，很多部门你的利益怎么打破，你的这个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的城市之间，你包括像长三角、三省一市不同的行政主体之间，你怎么样让整个的区域的发展最好最快最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我快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现在不仅要快还要高质量，还要让大家都高质量都平稳的发展。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对于浦东引领区的具体的战略定位。意见提出呢，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了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更好的发挥龙头辐射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窗口。那具体来看呢，战略定位哈分为了五个方面：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以及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吧。这里有一个提法呢，是说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里提到的制度开放呢？陈老师， 我想制度开放一个非常现实问题，要素是一个最大问题。过去我们可能一个很现实问题，要素市场流动，我们叫自由化，我们叫便利化，那么我们说的是资源、资本，我们说的是人，当然还有一般技术。现在如果制度性，那就制度设计的问题。所以我想它的核心问题，我们一直说是放管服，政府改革。制度设计当中最大问题还有一个法治设计，法治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呢，它这一时过去在做，但是没有系统化，可能有的呢跟国际接轨还有一定距离。那么现在情况下呢，这个要素开放是高的，是全面的，它必须是 K 图型的，所谓 K 图型就过去在我们可能没有做的，而它很多很多呢是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叫硬骨头，过去可能这是硬骨头我没有啃，那么我想未来给他的时间，也就是说2035基本要全面把硬骨头要啃下来的。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能看到它不但是一个 一般要素，我们说的资本呀、信息呀、人才呀或者技术啊，未来就制度，这个要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还有个数据，数据是新上来的，而数据的开放呢有个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次可能是我一直说是碰硬了，闯关了，闯过去了，我们可能就会实现一个世界最强的现代化的国家了。 嗯，所以开始呢也提到说要挑的是最重的担子，啃的是最硬的骨头。 对。 好，那么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的这个全面拓展哈，对于高水平的开放又有着怎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马老师。 实际上呢，十八大以后特别的强调开放要从以前的这种商品流动性的开放到规则和规制标准等等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开放。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客观讲还是一穷二白，是吧？那么在那个基础上，很多的开放，尤其是刚刚打开这个开放的那个窗户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很多东西还是很新鲜。说实话，还是有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甚至有个被迫的学习的过程。但是你看，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制度性的法治环境啊，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不断的完善，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活力它不仅迸发出来，而且稳定性和韧性是越来越强的。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把外国的技术、外国的企业引进来。40年过去以后，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走出去了，我们向外边投资，产业也出去了，甚至有国外的很多产业园和我们建一些产业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把我们产品卖出去，而是要什么呢？和很多的国家共同去设立工厂、设立企业。不是说简单的我把你的市场拿过来就完了。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我们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改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引进人和走出去啊，它都是一种高水平的一个不断的自我提升的过程，也带动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不断的经济发展的一些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怎么样让大家的合作更加的符合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实际上就是讲一个规范和规制的问题和标准的问题。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战略定位，做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说到自主创新呢，意见的第二条也对于全力做强创新引领，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设计的篇幅很长啊，请问陈老师，意见把自主创新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释放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呢？ 我想首先一个政策信号呢，就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就五中全会和我们说的“十四五”以及远景规划，我们有很强一点就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最大问题在于呢，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这个目标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自主创新？实际上我一直说，我们过去40几年，包括我们建国以来，一直在量变。这个量变呢，就是投入与产出，相对来说是粗放的。只要你投入就可以产出，那么我们的 GDP 呢做到了100万以上，这个规模就是量变。实际上今天到了折变，这个折变就是我们叫爬坡谷坎，必须要有一个创新发展。而创新为什么要讲到自主呢？我们知道就是创新的一般技术是可以引进的，也可以买得来的，但是高端技术或者基础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是不可能买来的。习主席一直在讲这个话，所以呢，我想他就提出了自主。而自主创新首先呢就要自控自列，就是你自己能控制你自己能力，然后呢有自力更生去创造关键核心技术。所以我想今天提出自主创新要浦东先或者说浦东引领的话，最关键就是落实十四五和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性国家。那这里边就是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闯关，我们叫掐脖子的问题，掐脖子的技术那你能不能闯过来？所以我想呢，这个自主创新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爬坡谷坎。中国怎么实现2035中等发达国家，2050就是我们说的强大的发达国家，就是必须自主必须创新。 好的，马老师您怎么看？ 实际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后，我们不断地强调新发展理念，强调要构建新的一些发展的格局。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总是讲我们站起来了啊，我们要富起来了，我们下一步还要更加的强起来。那么什么叫强起来啊？强起来创新能力是强的啊，也就是说你能够拿得出来别人拿不出来的产品，你的理念、你的生产工艺、你的材料等等，就是说你的创新能力应该是一流的， 那么这时候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去强调创新，尤其是我们五大发展理念，第一条就是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意见强调了改革开放，其实还隐含了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创新。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开放，就是要让我们的创新能力，尤其我们基础创新能力要激活，要激发出来，是吧？我们过去，我们刚才讲引进来引什么？招商引资，招外商外资，外国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然后我们引进以后干什么？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有很多卡脖子的东西，基础性的研发，关键的技术，关键的材料，关键零部件，实际上就说明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强起来，我们要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要破除这个卡脖子的现状。卡脖子现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比如我们国家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很多一流的研发机构，甚至现在很多一流的产品，海洋最深的地方我们去了，火星我们登上去了，这个太空也有我们的这个自主设计的一个空间站啊。那说明有什么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其实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平台，一流的科研人员，但我们现在什么呢？要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优势，比如说我们讲新型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创新优势，叫新型举国体制，包括我们的世界上一流的最大规模的甚至越来越大的市场规模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产业，是吧？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门类。那么这三大优势怎么结合起来？如果结合好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创新能力，尤其是基础创新能力，就是这种卡脖子的东西啊，不是我们破除不了，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把我们这些优势，把我们资源更好的整合起来。怎么整合？需要改革，还需要更深入的开放。创新这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也看到意见特别提出了要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表述哈？比如说未来要打造什么样的产业集群，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陈老师， 我想这个发力呢，我又要去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远景规划，它里边明确讲到了国家力量要解决的问题是关键核心技术。那么关键核心技术在哪呢？实际上给浦东呢比较明确提着铁证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就新科技革命，因为新的科技革命是数字化的，是互联化的，智能化的，是人的生命为关键的，就人的生活会更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关键铁证电路，上海是有优势的，浦东是已经开始的，生命科学又是在上海非常有基础的。那么人工智能在中国现在因为有 5G， 我们能看到我们发展是非常快的。关键核心是要对着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工业革命，对我们说就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所以他为什么把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主要的突破口？关键呢，可能还有一个最大问题，自主创新并不是说不是国际合作，他依然要走国际合作，他也要引进的。所以呢，我想浦东的有利条件可能在科技合作方面也要做到，就是我们自控掌握国际进行合作。我说的相关技术不是说高端技术可以自由便利，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靴子落地，一个新浦东迎面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落地，7000多字，九大方面，27项内容，以支持上海浦东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从开发区到引领区，浦东再次出发，新的定位赋予了浦东怎样的新使命？一边是多年积累的改革发展成果，一边是未来无限可期的世界城市格局，升级后的浦东又将如何引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凤英老师，以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员马庆斌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哈，以及高能级的要素交换、资源配置，包括前沿的金融创新，还有科学技术。不过所有的这些呢，最后落地的目的还是要让大家过上富于活力、多样性和人文性的社会生活，以及一个比较好的城市生态。因此啊，意见也重点提出了要提高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的新局面。请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人民城市建设的理念？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新内涵呢？ 我想这个提法非常好，人民城市建设。刚才你说新内涵，赋予新内涵，我们一直讲城市建设，因为我们中国经济中农村改革开始进入城里，然后城镇化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现在讲到人民，这就不一样了，就以人为本的一个表现。以人为本，不管是农民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进入城里他是要有一个生活环境的。不是你帮他安排的，是要他相对舒适的。所以呢，文件里讲了两个词，我认为我们也讲有机更新。因为城市可以，深圳就是一个新的城市，浦东就不是。我们中国有很多城市，它有自己的特色的，北方有北方特色，西部有西部特色，我们南方有南方特色。所以呢，它要有机更新，它有机结合是老与新的结合。所以我认为有机更新这个字用得很好。还有有机融合这个字也很好，就是说我们是新和旧之间很正常很自然的是融合，不是强行的，不是人为的。所以我认为人民城市建设有机更新有机融合，过去可能是一个教训，可能也是一个经验。所以我想不要生崩烂造，但是我们必须要符合我们自己。所以我想呢，因地制宜，有机更新有机融合，这就是新的内涵。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理念对于城市的建设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马老师， 应该讲作为一个意见来讲，专门的把改革开放创新包括很多的一些政策的突破和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等落脚到城市层面，我认为很有现实意义。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60%，那么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在75%左右，就城镇化水平来讲应该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15年以后，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能不能是现代化的城市我们这个现代化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城市的居民，你享受的城市的服务，你的生产生活水平是不是现代化的，对吧？是不是宜居的？那么这里面其实标准并不复杂。什么叫好的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人民城市为人民，里面提出来怎么让政府的服务更多的去接近老百姓，比如说他的就医、他的就学，他怎么样少跑路、少花钱，而且能把病看得很好。我认为这就是好的服务。包括现在很多城市提出15分钟服务圈， 对，15分钟社区生活圈，前段时间我们节目也关注了。那么上海呢，就是第一批的试点城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试点城市，对，其实这里边我认为并不是说多么高深莫测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我们讲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它成功的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到了2035年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城市社会了，信息化社会。那么那个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通过开放、通过创新，让我们党对城市的治理更好的适应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的能力，实际上改革目的就是提升自己治理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经济这种能力，怎么去适应它？比如说老旧小区的改造的问题，90年代到2000年以后，2000年初和2010年、20年以后的房子，每几年住房都有升级换代，小区都是升级换代的。这个在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你都看不到的这种现象，但是中国的确存在，发展太快了。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城市怎么样更新，老旧小区怎么样改造，尽量低成本的让老百姓的这个居住条件要改善和生活条件改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改革政策我认为都是很珍贵的，很适合为人民服务这个理念的。 城市建设的美好目标呢，还是要聚焦于居民的美好生活以及幸福感。 刚才两位老师也一直提到了这个法治的重要性哈。为了支持浦东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还有一个特别的举措呢，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赋予浦东最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看到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就做出了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规定。那这样的一个授权立法，是全国人大首次在非经济特区授权比较经济特区法规来制定地方性的法规。这样一个决定发布半个月之后呢，浦东新区的立法权就正式确立了。这也意味着说，浦东在立法层面进入到了从新区升级为特区的崭新时期。可以说呢，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创新的举措。那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举措？对于浦东的改革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决定作用吗？陈老师， 我想首先说，强化法治或者法治化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过去我们一直重视，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最近，包括我们说的“十四五”和院城规划，都把法治化建设作为一个关键。那么浦东是一样的，浦东呢，关键就是法治化跟国际化是结合的，因为它更多是开放性的城市，所以法治化跟国际化结合呢，不可能完全搬过来，必须要是一个符合我们国家的。这里边就给他提出说，大胆试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实践，你要去做。那么我想浦东可能要结合一个现代化跟中国现实的实际，以及国际化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的强化法治，依法治浦东，它的经验最后就成为一个中国的引领者。所以我想这里浦东已经在做，过去也在做，但是未来会进一步的做，就做出一个现代化中国。我们一定要说，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只是前面进行小康社会这个任务完成，但是现代化我们还没有完成。但是它的目标是要现代化，要2035初步见证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中国法治是什么样的，2050的完全已经实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的法治框架应该是怎么样。我认为浦东未来应该从2035立脚到2050立脚去做一个法治框架结构建设。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在浦东引领区的意见发布之后呢，大家也会把浦东和深圳进行对比，因为深圳是先行示范区哈，也是五个战略定位。可以说呢，浦东的引领区和深圳的先行示范区意见当中呢，有不少的关键词是相同的，比如说创新。深圳呢是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浦东呢是提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的新高地。再比如说改革，深圳与浦东都是改革的开路先锋，去年发布的深圳先行示范区呢，是赋予了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使命和新任务。那这一次呢，浦东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也把改革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再比如说开放，深圳呢是要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格局，那引领区呢是提出支持浦东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另外包括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治理等等哈，也都提到了。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同点，浦东的引领区和深圳的先行示范区在哪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各自的定位和使命有哪些不一样呢？陈老师， 我想首先一个时间不一样。我们如果去看一下那个深圳的，它是2050，深圳时间就五年。实际上，深圳就是为了我们是闯关的关键期，中国要从量变到质变打基础，就制度性的开放，要素流动性的开放，要基本出行要建立，这就是深圳的目的，就是时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深圳就是五年，但是我们能看到浦东这一次不一样。2035是什么目标？中等发达国家。2050是什么？强大。所以呢，我想我们首先说这两个设计有很多内容是重叠的，但是目标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升级版的升级版。深圳是一个升级版，就是说它必须在2到3年里实现我们中国未来2025要实现。但是一定要知道浦东是不一样，浦东是要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我认为如果今天的标准，浦东的标准来全国衡量，它已经是2035的标准了，因为人均 GDP 和各种水平。但是它必须瞄准的是2050，就是它的2035要看到的是2050的中国未来。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时间段是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内容好像一样，也是创新呀，也是制度呀，也是各方面，但是标准要求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 我们如果跟简单比较，浦东引领作用跟深圳，我认为从时间上和解释是不一样，一个是短期或者必须解决的，或者叫中期五年，一个是长期甚至更长的第二个百年。所以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就去比，深圳有条件，浦东也有条件，但是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瞄准的真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是2035，一个是2050。所以呢，应该说每个地区，深圳和浦东都有他们的任务，但是目标要求标准不一样。 那么升级后的这个引领区浦东与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任的深圳，他们将怎么样来共同撑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呢？马老师， 刚才陈老师他讲的观点我都很认可，因为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啊，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啊长短它不一样啊，有所差别。从文件的名称来看，你会发现深圳更多的是强调先行示范，上海浦东呢更多的强调这个引领作用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深圳这边呢更多的强调综合的改革的试点。作为引领区是什么概念呢？刚才我们讲到的挑最重的担，啃最硬的骨头，那么这个定位应该是有一些不同的。浦东来讲更多的还讲就是在一些无人区更加具有挑战性，甚至有一些风险，但当然这个风险要可控啊，一些改革创新的任务。你比如说在这个服务业开放方面，航空航权这种空域的开放方面，包括我们讲很多的金融开放方面，那么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区别的话，我认为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文件的字来讲，一个是引领，更多的还要开拓啊，更多的去啃骨头啊，挑担啊，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在成熟的基础上去示范去推广，还是有所不同啊。另一方面来讲呢，我认为浦东它更多的还是强调了牢牢的抓住创新，深圳这个先行示范区呢更多还强调比如说要素的市场化呀，营商环境啊，包括城市空间的改造，在这个对内和对外方面，尤其是在新发展格局的重心方面还有所不同。浦东来讲它更多的强调国内大循环的这个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这么一个作用，更加宽一些。那么下一步来讲，无论怎么不同，有可能措辞的不同，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任务都是改革开放创新，包括我们讲协调啊等等，当然最后落脚点就共享，改革的红利发展的红利让我们国内每一个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发展的这个成果。我想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还是要怎么样更好的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一定要紧扣关键词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尤其是颠覆性的创新，包括那些基础性的创新。一个树为什么长得很高？因为根深叶茂，它才能长得更高。我们只有在原始创新、基础性创新更加牢固，我们下轮的改革和开放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我们的风险抗打击能力才会更强。你包括我们这次疫情，对吧？前所未有。疫情的时候，我专门调研了东部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稳定性很强啊，全国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大家如果看一下也会很强的，经济增速等等很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创新，去通过这种结构转化去激活我们发展的动力，紧紧抓住创新在我们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啊，去推动。 好，那么肩负重任的浦东引领区怎么样再出发出好发，要注意把握住哪些原则和关键点呢？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首先呢，敢闯敢试敢干。为什么我还用这几个字？因为我们40多年前我们就是敢闯敢试敢干，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今天在我们已经有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敢闯敢试敢干走向世界的先进？因为他提的已经不是一般的了，这个敢闯敢试敢干跟40多年前不一样。第二个呢，我认为制度法律和管理这是非常重要，这是软的，软实力必须要强大，制度的设计、法律的设计、管理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这就是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胜任。那我想第三个层次呢，科技人才和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提出多大的标准、多大的目标，必须以科技来解决。我们说是创新立国，那么关键背后就要人，最关键是教育，因为人是靠教育出来的，可以引进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教育。